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。张耳者，大梁人也。其少时，即魏公子无忌为客。张耳常亡命游外黄，外黄妇人女甚美，嫁庸奴王其夫，去抵复客。复客素知张耳，乃谓女曰：“必欲求贤夫，从张耳。”女听，乃足谓请决，嫁之张耳。张耳适时脱身游，女家好奉己张耳。张耳已故，至千里客，即换位为外黄令，名有此一贤。陈余者，亦大梁人也，好儒术，硕游赵苦行。妇人工程氏以其女弃之，亦知陈余非庸人也。余年少，复是张耳，两人相与为文景交。秦之灭大梁也，张耳加外黄，高祖为布衣时，常朔从张耳游，客数月。秦灭魏数岁，以闻此两人谓之名士也，构求有得张耳千金，陈余五百金。张耳陈余乃辨名姓，据之陈，为李监门以自食。两人相对，李立常有过吃陈余，陈余欲起，张耳射之，使受吃。立去，张耳乃引陈余之丧下而数之曰：“使吾与公言何如？今见小辱而欲死一立乎？”陈余然之。秦诏书构求两人，两人亦反用门者，以令李忠。陈涉起齐至于陈，兵数万。张耳陈余上夜陈涉，涉及左右升平，朔闻张耳陈余贤，未常见，见即大喜。陈中豪杰父老乃说陈涉曰：“将军身披坚执锐，率士卒以诛暴秦，复立楚社稷，存亡既绝，功德宜为王。且夫兼临天下诸将，不为王不可，愿将军立为楚王也。”陈涉问此两人，两人对曰：“夫秦为无道，破人国家，灭人社稷，绝人后世，疲百姓之力，尽百姓之才。将军瞋目张胆，除万死不顾一生之计，为天下除残也。今使至臣而忘之，是天下私。愿将军无忘，即引兵而西，遣人立六国后，自卫数党，为秦一敌也。敌多则力分，与众则兵强，如此也无骄兵，现无守城，诸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，诸侯亡而得利，以得服之，如此则帝业成矣。今独望臣，恐天下谢也。”陈涉不听，遂立为王。陈余乃复说陈王曰：“大王举梁楚而西，务在入关，未及收河北也。臣常游赵，知其豪杰及地形，愿请骑兵北掠赵地。”于是陈王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，少骚为护军，以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，与卒三千人北掠赵地。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，说其豪杰曰：“秦为乱政虐行，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， 北有长城之意，南有五岭之术，外内骚动，百姓疲弊，投贿积敛以供军费，财匮力尽，民不聊生，众之以苛法峻刑，使天下父子不相安。陈王奋弊为天下唱使，望楚之地方二千里，莫不响应，家自为怒，人自为斗，各报其怨而攻其仇，现杀其令城，郡杀其守卫。今以张大楚望陈，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，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，非人豪也。诸君誓相与计之。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，因天下之利而攻无道之君，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，此事之一时也。豪杰皆然其言，乃行收兵得数万人，号武臣为武信君，下诏十城，余皆城守，莫肯下。乃引兵东北击范阳，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：且闻公之将死，故调，虽然贺公得通而生。范阳令曰：何以调之？对曰：秦法重，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，杀人之父，孤人之子，断人之足，情人之手，不可生数。然而慈父孝子莫敢自认公之腹中者，为秦法耳。今天下大乱，秦法不失，然则慈父孝子且自认公之腹中，以成其名，此臣之所以调公也。今诸侯叛秦矣，武信君兵且至，而君坚守范阳，少年皆争杀君，下武信君。君即遣臣见武信君，可转祸为福，在今矣。范阳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曰：足下必将战胜，然后列地，功德然后下城，臣妾以为过矣。诚听臣之计，可不攻而降城，不战而略地，传檄而千里定，可乎？武信君曰：何谓也？蒯通曰：今范阳令以整顿其士卒，以守战者也，怯而未死，贪而重富贵，故欲先天下降。魏君以为秦所致力诛杀如前十城也，然今范阳少年一方杀其令，自以成拒君，君何不击臣侯印，拜范阳令？范阳令则以成下君，少年亦不敢杀其令，令范阳令乘朱轮华鼓，使驱驰燕赵交，燕赵交见之，皆曰：此范阳令先下者也，即喜矣。燕赵城可无战而降也。此臣之所谓传檄而千里定者也。武信君从其计，因使蒯通赐范阳令侯印。赵帝闻之，不战以城下者三十余城。至邯郸，张耳陈馀闻周章君入关，至西阙，又闻诸将为陈王殉地，多以谗毁得罪诸，愿陈王不用其策，不以为将而以为校尉，乃说武臣曰：陈王起齐至陈而望，非必立六国后，将军今以三千人下诏数十城，独借居河北，不 不忘无以填之。且陈王听谗，还报恐不脱于祸，又不如立其兄弟，否即立赵后。将军无失时，时见不容惜。武臣乃听之，遂立为赵王，以陈馀为大将军，张耳为右丞相，邵骚为左丞相。使人报陈王，陈王大怒，欲尽族武臣等家，而发兵击赵。陈王相国防君谏曰：秦魏王而诛武臣等家，此又生一秦也，不如因而贺之，使即引兵西击秦。陈王然之，从其计，喜系武臣等家宫中，封张耳子敖为成都君。陈王使使者贺赵，令去发兵西入关。张耳陈馀说武臣曰：王望赵非楚邑，特以计贺王。楚以灭秦，必加兵于赵，愿王无息兵，北寻燕代，南收河内以自广。赵南据大河，北有燕代，楚虽胜秦，必不敢制赵。赵王以为然，因不息兵，而使韩广略燕，李良略常山，张衍略上党。韩广至燕，燕人因立广为燕王。赵王乃与张耳陈馀北略地燕界，赵王见出为燕军所得，燕将求之，欲与分赵地半，乃归王。使者往，燕者杀之以求地，张耳陈馀患之。有司养卒谢其射中曰：吾魏公睡焉，与赵王再归。射中皆笑曰：使者往十余倍折死，若何以能得王？乃走燕壁，燕将见之，问燕将曰：知臣何欲？燕将曰：若欲得赵王耳。曰：君知张耳陈馀何如人也？燕将曰：贤人也。曰：知其志何欲？曰：欲得其王耳。赵养卒乃笑曰：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。夫武臣张耳陈馀，仗马锤下赵数十城，此亦各欲南面而望，其欲为倾向终矣耶？夫陈馀主，岂可同日而到哉？故其事初定，未敢三分而望，且以少长先立武臣为王，以持赵心。今赵地已服，此两人亦欲分赵而望，实未可耳。今君乃求赵王，此两人名为求赵王，实与焉杀之？此两人分赵自立，夫以一赵上一焉，况以两贤王左提右妾，而则杀王之罪，灭焉亦矣。燕将以为然，乃归赵王，养卒为御而归。李良已定常山，还报。赵王复使良略太原，至十邑，秦兵色景行，未能前。秦将诈称二世，使人谓李良书不封，曰：良常是我得显性，梁诚能反赵为秦，赦梁罪，贵梁。梁得书，疑不信，乃还之邯郸，亦请兵。未至，道逢赵王子出饮，从百余骑。李良望见， 以为王，伏夜道旁。王子醉，不知其将，使计谢李良。李良素贵，起惭其从官。从官有一人曰：天下叛秦，能者先立，且赵王素出将军下，今女儿乃不为将军下车，请追杀之。李良已得秦书，故欲反赵，未决，因此怒，遣人追杀王子道中，乃遂将其兵袭邯郸。邯郸不知，竟杀武臣少骚。赵人多为张耳臣于耳目者，已故得脱出，收其兵得数万人。客有说张耳曰：两军羁旅而欲复赵，难独立赵后，服以义可救功。乃求得赵歇，立为赵王，居信都。李良进兵击陈馀，陈馀败李良，李良走归章邯。章邯引兵至邯郸，皆徙其民河内，移其城郭。张耳与赵王歇走入巨鹿城，王离围之。陈馀北收常山兵，得数万人，郡巨鹿北。章邯郡巨鹿南极远，筑甬道渚河，享王离。王离兵十多，急攻巨鹿。巨鹿城中食尽兵少。张耳硕使人召前陈馀，陈馀自夺兵少，不敌秦，不敢前。数月，张耳大怒，怨陈馀，使张衍、陈泽往让陈馀曰：使吴与公为文景交，今王与耳旦暮且死，而公拥兵数万，不肯相救，安在其相为死？苟必信，胡不负秦军俱死，且有十一二相全。陈馀曰：吾夺前终不能救赵，徒尽王军，且余所以不惧死，欲为赵王张军报秦，今必惧死，如以肉为恶虎，何意？张衍、陈泽曰：事已急，要以俱死立信，安之后虑。陈馀曰：吾死故以为无益，必如公言。乃使五千人令张衍、陈泽先尝秦军，至皆没。当世时，燕、齐、楚、文、赵、吉皆来救。张敖亦北收带兵得万余人来，皆避于旁，未敢击秦。项羽兵硕绝章邯甬道，王离军伐食，项羽悉引兵渡河，遂破章邯。章邯引兵解，诸侯军乃敢击围巨鹿秦军，遂掳王离。涉嫌自杀，卒存巨鹿者楚立也。于是赵王歇、张耳乃得出巨鹿，谢诸侯。张耳与陈馀相见，则让陈馀已不肯救赵，即问张衍、陈泽所在。陈馀怒曰：张衍、陈泽以必死则臣，臣使将五千军先尝秦军，皆没不出。张耳不信，以为杀之。朔问陈馀，陈馀怒曰：不义君之望臣身也，岂以臣为众去将哉？乃脱解印绶，推与张耳。张耳亦恶不受。陈馀起如厕，客有说张耳曰：臣闻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今陈将军与君印，君不受，反天不祥，即取之。 张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，而陈于环亦望张耳不让，遂驱出。张耳遂收其兵，陈于独与麾下所善数百人之和尚泽中余猎，由此陈于张耳遂有隙。赵王歇复居信都，张耳从项羽诸侯入关。汉元年二月，项羽立诸侯王，张耳雅游，人多谓之言。项羽亦素闻张耳贤，乃分诏立张耳为常山王，至信都。信都更名襄国。陈余客多说项羽曰：“陈余张耳一体有功于赵。”项羽以陈余不从入关，闻其在南皮，即以南皮旁三县以封之，而喜赵王歇忘代。张耳之国，陈余欲易怒，曰：“张耳与余公等也。今张耳望余独侯，此项羽不平。”及齐王田荣叛楚，陈余乃使夏月说田荣曰：“项羽为天下载不平，晋望诸将善地，喜故王望恶地，今赵王乃居代，愿王假陈兵，请以南皮为汉壁。”田荣欲树党于赵以反楚，乃遣兵从陈余。陈余因袭三县兵袭常山王张耳，张耳败走，念诸侯无可归者，曰：“汉王与我有旧故，而项羽又强立我，我欲之楚。”甘公曰：“汉王之入关，五星聚东井，东井者秦分也，先至必罢，楚虽强，后必属汉，故而走汉。汉王以还定三秦，方为章邯废丘，张耳夜汉王，汉王后遇之。”陈余以败张耳，皆复收赵地，迎赵王于代，复为赵王。赵王得陈余，立以为代王。陈余为赵王弱，国初定，不知国，留复赵王，而使夏月以相国守代。汉二年，东击楚，使使告赵，欲与俱。陈余曰：“汉杀张耳，乃从。”于是汉王求人类张耳者斩之，持其头为陈余。陈余乃遣兵助汉，汉之败于彭城西，陈余亦复决张耳不死，即被汉。汉三年，韩信已定魏地，遣张耳与韩信击破赵景行，斩陈余池水上，追杀赵王歇襄国。汉立张耳为赵王。汉五年，张耳薨，谥为景王，子敖立为赵王。高祖长女鲁元公主为赵王敖后。汉七年，高祖从平城过赵，赵王朝夕袒钩臂，自上食，礼甚卑，有子胥礼。高祖积居吏，甚慢易之。赵相冠高赵武等年六十余，故张耳克也，生平为气，乃怒曰：“吾王灿王也。”说王曰：“夫天下豪杰并起，能者先立，今王室高祖甚功，而高祖无礼，请魏王杀之。”张敖捏其指出血，曰：“君何言之物？且先人亡国，赖高祖得复国， 德留子孙，秋毫皆高祖立业，愿君无复出口。冠高赵武等十余人皆相谓曰：乃吾等非也，吾王长者不备德，今吾等亦不辱，今愿高祖辱我王，故欲杀之，何乃吾王为乎？令事成归王，事败独身坐耳。汉八年，上从东原还，过赵，冠高等乃鄙人伯人，邀之至侧，上过欲宿，心动，问曰：县名为何？曰：伯人。伯人者，迫于人也，不宿而去。汉九年，冠高怨家知其谋，乃上便告之。于是上皆并逮捕赵王、冠高等，十余人皆争自警。冠高独怒骂曰：谁令公为之？今王实无谋，而并捕王，公等皆死，谁白王不反者？乃监车交至，与王议长安，至张敖之罪，上乃召赵群臣宾客，有敢从王皆族。冠高与客孟叔等十余人，皆自昆前为王家奴从来。冠高至，对谕曰：吾独属为之，王实不知。立至蓬吃数千，赐多，身无可讥者，终不复言。吕后硕言张王以鲁元公主故，不宜有此。上怒曰：使张敖据天下，其少儿女乎？不听。廷尉以冠高氏辞文，上曰：壮士，谁知者以私问之。中大夫谢公曰：臣之义子素知之，此故赵国立名义不亲为然诺者也。上使谢公持节问之边于前，仰视曰：谢公耶？谢公劳苦如生平欢，与语问张王国有计谋否？高曰：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？今吾三族皆已论死，其已亡亦无亲哉，故魏王实不反，独吾等为之。据道本旨所以为者，王不知状。于是谢公入，据以报，上乃赦赵王。上贤冠高为人能立然诺，使谢公具告之曰：张王已出，因赦冠高。冠高喜曰：吾王审出乎？谢公曰：然。谢公曰：上多足下，故赦足下。冠高曰：所以不死一身，无余者，白张王不反也。今王已出，吾则以色死不恨矣。且人臣有篡杀之名，何面目复是上哉？纵上不杀我，我不愧于心乎？乃仰绝行，遂死。当此之时，名闻天下。张敖已出，以上鲁元公主故，封为宣平侯。于是上贤张王诸客，以前奴从张王入关，无不为诸侯相郡守者。及孝惠、高后、文帝孝景时，张王客子孙皆得为二千担。张敖高后六年薨，子衍为鲁元王，以母吕后女故，吕后封为吕元王。 元王若兄弟少，乃封张敖他姬子二人，寿为乐昌侯，耻为信都侯。高后崩，诸吕无道，大臣诛之，而废鲁元王及乐昌侯、信都侯。孝文帝即位，复封故鲁元王衍为南宫侯，续张氏。太史公曰：张耳臣愚，世传所称贤者，其宾客私邑，莫非天下俊杰，所居国无不取倾向者。然张耳臣愚，始居约时，相然信已死，岂故问哉？即据国争权，足相灭亡。何相者相慕用之诚，后相背之利也？岂非以势力交哉？名誉虽高，宾客虽盛，所由待与太伯、严陵、季子异也。